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涛涛在43届世乒赛上奋勇拼搏，夺得3金1铜，自然备受关注。短短的半个月以内，收到球迷的来信上千封。在我们阅读信件的时候，每封信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心，字字情真，句句意切。我也深受感动，不时地流出眼泪。要尊重球迷的心，他们的要求，只要我能办到的，尽量予以满足。记者们来采访，看到桌上摆着厚厚的来信和我伏案的件件回信，感慨地叹道：这只有王涛的爸爸才能想得如此周到，如此地尊重球迷。其中来自长沙一位74岁的老人是这么写的：5月9日的晚上，从中央电视台直播室里传来了您和王涛的声音，见到了你们父子俩，我十分激动。您说涛涛是个可爱的孩子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关注王涛的每场赛事，也阅读了不少有关您和王涛的介绍文章。虽然我从未见过您和王涛，但对你们父子二人都很熟悉，你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这个老人。王涛的成长又给您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为此您有理由说涛涛是个可爱的孩子，这是内心真情的流露，丝毫没有一点夸张和虚伪之感。整个现场播出过程，我是在抑制不住的激动中看完的。我为您和王涛的父子真情掉下了热泪。请允许我以父辈的身份也说一声，涛涛是个可爱的孩子，好吗？这封信长达10几页，而且是打印的，除给我写了信，还特意给涛涛也写了一封。他深深地爱着涛涛，关心着他的一切，信中还对涛涛的未来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我当即给这位尊敬的老人回了信，还接过几次老人从长沙打来的长途电话。至今我们虽未见面，但通信不断，我们之间已经成了知心的朋友。南昌的一位小朋友以稚嫩的童心向王涛吐露真情： 我今年不满5周岁，不会写信，这封信是由我说让妈妈写的。以前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拼搏，这次看了第43届世界乒乓球赛，看到了叔叔您的拼搏，我和爸爸妈妈都感动得哭了。听说您是带伤坚持下来的，叔叔您一定要养好伤，千万别大意。我们家条件还可以，如果方便的话，请叔叔来我家养伤，我会精心地照顾叔叔。我爸爸 是个医生，也认识一些名医，他们一定会全力把您的伤尽快的治好，让您尽快的健康的出现在球场上。我快五岁了，长大一定要做您这样的人，以您为榜样，长大了也为国家效力争光，请叔叔放心。 读着这位孩童的来信，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多么天真，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信虽不长，但字字句句震撼着我的心。我代表涛涛回了信，感谢孩子及全家人的一片爱心。南宁一位18岁的中学生给涛涛写来这样一封滚烫的信： 听说你快28岁了，还听说不久你将退役，这难道是真的吗？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也但愿这不是事实。你知道吗？我们班里有40多位同学，我们都是你的忠实球迷，大家都非常的敬佩你，你的球打得太棒了，看你打球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你凭借自己的才能，把激烈竞争的体育比赛融入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地，使你浑身洋溢着夺人的魅力。比赛的时候，你每赢一分，我都为你挥拳大喊一声，每输一分，我又为你发出一声惋惜而痛心的叹息。男团决赛中国队胜利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哭了，我都哭出了声，怎么也止不住。你们太伟大了，是中国人民的英雄。王涛，你更是英雄中的杰出代表，你的英姿和拼搏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当我听说你不久将要退役的消息，不知为何我又伤心地掉下了泪。我不愿意听到这种消息，我愿意在屏幕上不断看到你在球场上奋勇搏杀的英姿。倘若人的年龄可以交换的话，我渴望把我们之间的年龄相兑换，让我变成28岁，你变成18岁，这样我可以又继续看你打球10几年了，那该有多好啊。 这封信我连续看了2遍，让我激动，同时也在沉思，在乒乓王国里有着像这位球迷同学，他同祖国的荣誉共呼吸，有这样好的球迷真情关心着中国乒乓事业，小小银球怎么会飞不起来呢？这位同学的心深深地感动了我，边读边掉泪。他的一片痴情难道仅仅是为能够更长的时间看涛涛打球吗？他是希望国球长盛不衰，为国拼搏的精神在中华大地上永放光芒啊。贵阳一位青年工人写来这样一封信：王涛同志，从报刊上看到了你和父亲的照片和介绍，在电视里又亲耳听到你们父子俩关于国球的一席话，我彻夜难眠。你们是艺术之家，却偏偏出了体育明星，这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你成功了，你爸爸的夙愿实现了。王涛，我真的好羡慕你有个伟大的父亲，我也感谢你父亲把你培养成才，能使你为国家争得了很大的荣誉。我总想，为什么我没有碰到像你父亲这样的家长啊？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很疼我，吃穿都少不了我的，但是他们只是满足了我的这些物质要求，却没有对我从小培养，我真有点埋怨他们了。特别是这次世乒赛，我们全家都专心地观看，每当你的身影出现，我爸爸总是说， 你看人家王涛比你才大一岁，再看看你。我听他总这么说，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就委屈的忍不住的反驳说，那您看看王涛的父亲当初是怎么培养王涛的，再想想您。听我这么一说，他们都沉默不语了，看得出来他们肯定在内心深深的自责了。 读了这封信，我感受也很深，提起笔来给他写了回信。谢谢你对王涛的关心，也谢谢你对我的赞许。其实你也不必责备你的父母，家长对自己的子女都是有着真挚的爱心，只不过角度不同。一个人的成长，家庭的影响仅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要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你现在才20多岁，正是创业的好年华，只要你能在本职工作中刻苦钻研，相信你也会成功的。来自石家庄的一位军人在信里说， 王涛，我们都是军人，又都是战友，可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军人，而你是英雄。在我的记忆里，你已经立过好几次一等功了。作为一名军人，谁都盼望着立功受奖，何况你已经立过好几次了。我是一名司机，整天和汽车打交道，入伍几年以来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部队交给的任务我都圆满地完成了，多次的受到表扬，去年还给我立过一次三等功。三等功对我来说已经不容易了，我们连上百人，就我一个人立了功。我刚从农村入伍的时候啥都不会，是部队培养了我。你也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你就是我心中的偶像，我要向你看齐，发奋努力，也要争取立个一等功。 这位朴实的战士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给这位军人写了回信。王涛13岁入伍，在军营中已奋战了15个年头，正是部队这块肥沃的土地培养了他，军人的气质使王涛得到了无穷的力量。王涛虽然是运动员，但他身上却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气质，这种军人每战必胜的作风才使他不断攀登上一座又一座的高峰。相信你也会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立一等功的愿望肯定能够实现。 武汉一位女中学生接到了复信和涛涛打球的纪念照以后，寄来这样的一封信。 尊敬的王涛，伟大的王涛，我尊敬你是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满足一个球迷的心愿。我称你伟大是因为你身为一个大明星还看得起一名普通的学生，你我之间差别天异，可你又以一个普通人的面貌出现在我的眼前，更显得你伟大。那天正当上课铃响之际，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说，传达室有我的一封信，还说是北京来的。一堂课我都在琢磨，北京来的信会是谁呢？北京我没有亲朋好友啊，是不是王涛来的？不会的，王涛怎么会给我回信呢？自从我给你寄出信以后，虽说心里一直盼望回信，但我又反复觉得这只能是个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课后我急忙跑到传达室取信，我躲在一角，小心翼翼地将信拆开。我惊呆了，眼前竟出现你打球的英姿照片。我激动地喊出了“王涛万岁”，直奔教室。同学们都被我这个封样唬住了， 紧紧地盯着我。我的那位好友一把抢过信，把你的照片高高的举起，他也喊出了王涛万岁。要知道，班里部分同学可显得不自在了。当我给你写了信以后，有的讥笑，有的说我异想天开，好几个男生还和我打了赌，说是王涛要真的回了信，他们就头朝下来见我。这回这些同学一下子真的傻了，他们互相看看，十分的尴尬，但很快他们就加入了欢庆的行列，整座教室像火山爆发似的沸腾了。照片在同学们手里传来传去，大家纷纷先睹为快，连老师也被吸引进来了。谁知我只顾和身边的同学高兴，照片不知最后被传到哪里去了，我急哭了，还骂了人。好友安慰我，老师也出面帮助我，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我知道准是哪位球迷给藏起来了，后面的那节课我无法安心听下去，趴在桌子上哭个不止。回到家，父母见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忙问怎么回事儿。陪同的女友说了此事，父母也骂藏照片的人太缺德了。还是我父亲给我出主意，让我马上再给你写封信，请你再给补寄一张照片，以圆我的梦。对不起，给您添乱了。 我向涛涛提到这位同学的信以及这位同学的要求，涛涛说那就快一点再给他寄一张照片去。我对涛涛说，我早就寄出去了。这些信是我看到涛涛在广大球迷心中的分量，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涛涛虽然成了名人，但他却是一个军人，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涛涛13岁入伍，已被军营这方沃土培育了十几个春秋。如今，他具有一种顽强的“胜不骄，败不馁，勇往直前，奋发向上”的军人气质。涛涛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部队的培养休戚相关。涛涛曾经多次向我讲过，他参军以后，无论在基建工程兵队、新疆军区队，还是后来的八一队，都受到众多部队的教练、首长以及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培养，尤其在思想上很关心他的成长。1987年的六运会上，决赛阶段，乒乓球项目头一个展开，涛涛夺得团体和单打两枚金牌，双打获第5名，一个人就为解放军代表团增添团体总分10几分，为部队参赛项目开门红立下了头功，同时为解放军队乒乓球团体赛3连冠立下了汗马功劳。涛涛赛完归来以后，受到了军委首长的接见，并首次立下了1等功。从此党组织更加强对他的培养和考验。1990年，八一体工大队党委认为涛涛已经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根据他的意愿批准他入党。涛涛入党以后，不但在球技上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在思想上更严于律己。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军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他经常在国内外四处征战，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在队里，但他不忘抽空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嘱咐党小组的同志带他从每月的工资里取出党费交给组织。涛涛作为一名老运动员，还经常抽空帮助小队员训练，不仅帮他们提高球技，还教他们怎么做人，加强人格和品行修养。涛涛所在的八一体工大队原来的老政委朱亚南说，王涛是一个很全面、很刻苦、 叫人很放心，很难得可贵的运动员。1995年5月16日，涛涛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育工作大队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向王涛同志学习的决定。事后我对涛涛说，你现在被大队数成了标兵，举手投足都受人关注，绝不能骄傲自满。涛涛说，爸，你放心，我只会比以前做得更好。一朵花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想涛涛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涛涛如今成了一颗耀眼夺目的体育明星，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很多关心他的朋友和球迷都很关注王涛在盛誉面前的一切。不仅朋友球迷在关注，我更时刻注视着他在荣誉面前所作所为。荣誉对一个青年人来讲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不时地提醒他，告诫他。涛涛总是这样的回答，爸，您放心，我很清醒。在我专为他制作的陈列柜里，记载着他的成长史，珍藏有各种荣誉证书、奖牌、奖杯。面对如此荣誉，涛涛头脑非常清醒，他深知自己的成名得益于党和人民的培养，更离不开众人的关心和帮助。他总是说，感谢部队对我的培养，军营是一方沃土，把我培养成才，国家为了我成才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和宽阔的舞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国家和军营。在荣誉面前，他保持着平常心理，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精神。凡是采访过涛涛的记者都认为他是众多明星中最没有架子的明星，身有傲骨但无傲气，令人亲近。一次涛涛刚从法国比赛后飞到北京，中央电视台要进行采访，可电视台的同志有点顾虑，涛涛刚回北京又这么累，能接受采访吗？事先他们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先跟涛涛打个招呼。涛涛在电话里说，人家找了我好多次，就是没时间，我现在虽然很累，还是得满足人家的心愿，我没有什么架子好摆的。记得有一次山西老家一位朋友的孩子来京出差办事，特意找到家里想看看涛涛。我告诉他，涛涛在国家队训练，平时很少回来。这个孩子总觉得没有见到涛涛，深感遗憾。我觉察到以后，就给涛涛挂了个电话，问他能否回来一趟。涛涛说，嗨，我有什么好看的？嗨，人家这是真情，我也没法阻拦呢。好吧。涛涛就抽空赶回家一趟，圆了这个孩子的梦。我们剧团里有位老球迷，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几次想向涛涛索取一把好拍子，但是始终不好意思开口。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向我倾诉了他的心愿。我当着这位老球迷的面给涛涛挂了电话，涛涛告诉我，明天就把拍子做好送回来。第二天这位老球迷很早就到家里来等着了。晚上涛涛将他精致的球拍送到老球迷的手中，球拍后面还签上了涛涛的名字。当老球迷从涛涛的手中接过球拍以后，竟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